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的香港凤凰卫视、环球时报、环球网、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恩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平壤金正书造丝厂新建的篦子生产工序和工人宿舍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网站还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平壤制包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